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王哥， 我是马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北京新冠核酸检测再降价，单人单检降到35元每次。 河北衡水、邢台、承德发布最新来返政策，来返人员需持核酸阴性证明。 内蒙古满洲里本轮疫情与既往本土疫情没有关联，初步分析为境外输入所致。 京津冀三地热点，冬奥专用车道明年1月21号启用，涉奥人员抵离信息系统，赛后将继续使用。 天津市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健康成长工程榜单首次增加诚信示范企业评选。 河北省出台39条措施支持科技创新，聚焦卡脖子技术，将实施接榜挂帅。 南方菜上市推动价格回落，11月北京 CPI 环比持平。 国际电讯，科学家发现更难追踪的隐形版奥密克戎毒株，与此前的毒株存在巨大的基因差异。 文体方面的消息，国际华联公布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席位分配结果，中国、荷兰、满俄参赛。 北京市延庆区冬奥小镇冰雪旅游季开幕，多项冰雪娱乐项目将持续到明年2月底。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先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北京新冠核酸检测又降价了。北京市医保局会同市卫生健康委、市财政局以及市人力社保局印发通知，从12月11号，也就是本周六开始，北京市市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单样本价格由58元降低到35元每次，五样本、十样本混合检测价格同步由每样本18元、13元统一降低到8元。这是北京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价格的第六次动态调整。 据北京市医保局介绍，这个价格是最高政府指导价，公立医疗机构不得上浮，但可根据自身情况下浮调整，下浮幅度不限。此外，单纯进行核酸检测的不收取门诊医师服务费，非公立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在为参保人员提供核酸检测服务时，也按照上述政策执行。 此外，国家医保局在本周五发布消息，11月中旬，国家医保局启动了第三轮全国联调，指导各地进一步降低公立医院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价格和费用。按要求，各地将在12月15号前完成降价。 这两天，河北省衡水疾控、邢台疾控、承德疾控发布了最新政策提醒。其中，衡水要求所有外省市来返人员需要携带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报告。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来返衡人员，国外入境离岸后来返衡人员到衡实行集中隔离。 邢台要求外省市来到邢台的人员需要携带48小时核酸证明，外省市旅游出差返回邢台之后主动做一次核酸检测，并自我观察14天，做好健康监测。承德要求外出返回承德后要第一时间向社区单位报备，并主动配合做好各项防控措施，并需要提供2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2次的检测间隔时间24小时。 再来关注内蒙古满洲里市，12月10号0点到下午2点，满洲里市新增确诊病例5例。截至目前，满洲里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12例。据了解，新增的病例中有1例为居家隔离人员核酸检测中呈阳性，4例为集中隔离期间核酸检测呈阳性。 满洲里市在本周五召开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病毒基因组测序结果显示，本次疫情与既往本土疫情没有关联，初步分析为境外输入所致，深入溯源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此外，会上介绍，本次疫情特点一是点多面广，二是病例家庭、小区、工作、学习场所聚集性明显，三是症状不典型，发病隐匿。 从12月5号以来，截至本周五下午3点，浙江省宁波、绍兴和杭州三地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7例，无症状感染者41例。其中，宁波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8例，无症状感染者12例。绍兴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6例，无症状感染者20例。杭州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例，无症状感染者9例。 本周五，浙江省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介绍目前三地已经累计开展核酸采样 253.94 万人份，已出结果 214.23 万人份，除了上述感染者之外，其他均为阴性。会上介绍，到目前为止，浙江的疫情传播链条清晰，三地所有新增的阳性感染者均为在隔离管控或重点区域管控人群当中经主动筛查发现，都已经闭环转运到定点医院规范开展隔离治疗，相关的涉疫场所都已经按照疫情防控规定进行分类管控和环境消毒等工作。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疫情消息过后，再来关注三地热点。先来关注北京冬奥会筹办的新进展。北京市的奥运专用道示范工作将于12月31号前全部完成，冬奥专用车道将于明年的1月21号到3月16号启用，涉奥人员抵离信息系统将在赛后服务于重大航空运输任务的保障工作。冬奥会期间，赛事相关人员还能吃到地方特色菜品。本周五，北京冬奥组委就交通、抵离、住宿和餐饮等冬奥筹办工作最新进展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北京冬奥组委交通部副部长赵同安介绍说，冬奥交通服务时间为2022年1月21号到3月16号。 对公交专用道实施在最内侧的赛时啊，调整为奥运专用道。在奥运交通服务期间呢，其他的车辆不在奥运专用道上行驶。在这个时间段之外，所有的社会车辆正常通行。 受新冠疫情影响，国际客运航班减少，保障涉奥人员顺利来华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北京冬奥组委抵离中心主任张良介绍说，北京冬奥组委会同民航部门确立了包机和临时航班为主、商业航班为辅的航班保障原则。 涉奥团组可以自行组织包机，或者跟其他人员联合组织包机，也可以乘坐专门为冬奥会打造的一些个只搭载涉奥人员的临时航班。同时，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个商业航线，一定要是第一入境点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商业航班。截至目前，已经确定了有17家中外航空公司有意愿参与和运营北京往返15个城市的临时航班，航班时刻已经发布。民航部门还在继续挖潜更多的中转机场和临时航班，为涉奥人员提供更多样化的选择。 新开发的抵离系统在测试赛中经过测试，功能性能符合预期。 抵离信息系统有利于赛事合理配置资源，赛后也将作为冬奥遗产用于重大航空运输任务的保障工作。 餐饮方面，北京冬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部长于德斌介绍说，各个酒店都设置了各种点餐、不同价格风味套餐以及24小时送餐，从热量、营养、维生素摄入量都进行了充分的考虑。 正好中国的春节来了这么多客人，过午、元宵节这期间呢，都要准备一些饺子呀之类的这些食品。除此之外，还有北京、河北的这些地方特菜，满足大家需求，让大家尝口鲜。我们在选择菜的时候，要求全部都要标上中英文的标识，有一些过敏源，把这些都要标注上去。 北京延庆奥林匹克园区将在明年五一开园，为游客提供国际化的旅游滑雪度假体验。本周四闭幕的延庆区第三次党代会上，延庆区发改委等部门负责人表示，延庆区冬奥场馆赛后利用已经形成初步方案。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任雪娇的报道。 目前，冬奥延庆赛区场馆和基础设施已经全面完工。冬奥医疗保障中心、交通指挥中心、安保指挥中心、气象服务中心、延庆分中心等全都启动运行。冬奥会延庆赛区运行保障指挥部综合处处长张文静表示，冬奥会期间，服务保障将实行全流程闭环管理。 在场馆闭环管理，到延庆区相关的签约酒店一样实行闭环管理。那么中间交通依然是点对点闭环管理的模式。 延庆区在服务保障冬奥会筹办的同时，也在推进建设国际滑雪度假旅游胜地以及冬奥遗产利用工作。延庆区发改委主任刘聪玲表示，冬奥会结束后，延庆奥林匹克园区将在2022年五一开园，体育和旅游将成为延庆奥林匹克园区的核心用途。 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了园区对外开放运营的初步方案，正在进一步的深化细化，确保园区赛后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对外开放，跟冬奥的圆满闭幕无缝衔接。 延庆区还将以冬奥会为牵引，加快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2021年至2025年，延庆区将围绕冬奥、世园、长城三张金名片，建设兼具延庆民俗风情、冰雪文化特色的冰雪旅游主题精品线路。延庆区文旅局局长洪伟说， 布局延庆西南长城文旅产业带、北山冰雪体育产业带、中部的生态休闲产业带，创建国家级的滑雪旅游度假地和国际滑雪度假旅游胜地，形成全域旅游发展的新格局。 再来关注北交所的最新消息，北京银行在本周五与全国股转公司北交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三方将充分利用各自的资源和专业优势，建立双边和多边交流机制，在挂牌与上市培育、企业信贷融资、产品投资、信息共享等方面进行深入广泛合作。 金融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本周五，清华大学通州金融发展和人才培养基地项目正式动工。据了解，这一项目位于通州区宋庄镇与永顺镇交界，陆苑北大街与陆苑东路交叉路口东南侧。项目建成后，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和继续教育学院将迁移到通州校区。 天津市的民营企业呈现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和服务业新业态双头发力等特点。这是本周四发布的第十届天津市民营企业健康成长工程研究报告中显示的内容。据了解，当天发布的民营企业健康成长工程榜单还第一次增加了诚信示范企业的评选，将引导民营企业注重声誉和效益的共同增长。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本次民营企业健康成长工程榜单首次增加了诚信示范100家企业评选，义景环境科技、金桥汉材、立中车轮等企业榜上有名。天津市企业诚信协会会长王蒙表示， 根据公共信用信息判断的企业的诚信度，包括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还有企业的一些经营的数据，引导民营企业注重声誉和效益的共同增长，也是促进民营企业真正的健康成长。 市工商联经济服务部负责人任中梅表示，将进一步实施精准服务，助力更多民营企业健康成长。 将通过开展金榜之旅的和外省市企业家之间这种交流活动、金榜之约的对接项目的交流活动和金榜之路的企业家成长故事的宣传宣讲，抓大扶小。还有一个，我们就是要和金融系统啊，跟银行推出金融产品，就是叫金榜贷，围绕我市的一加三加四的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来引导企业呢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增加奖励资金，支持人才引进，加大融资力度。本周四召开的河北省关于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工作的若干措施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河北省出台了39条具体措施，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冠华的报道。 近日，我省印发关于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工作的若干措施，围绕科技创新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提出了39条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其中，研发投入是科技创新的前提和物质保障。2020年，我省研发经费投入总量达到600多亿元，在全国居第13位，取得历年最好位次。河北省科技厅综合规划处处长范庆书介绍，下一步我省将加快提高全社会研发投入水平， 把社区市每增加 0.01 个百分点的奖励资金由原来的50万元提高到100万元，对研发投入强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一次性给予奖励5000万元。同时也提出要建立研发投入通报制度，将研发投入纳入对省属重点骨干高校、省属科研院所对资源配置绩效考核的评价指标体系。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若干措施中再次提到了加快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河北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处处长王鑫介绍，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聚集行业上下游和产学研力量，组建创新联合体，加快破解卡脖子难题，支持企业引进一批带有核心技术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科技领军人才。 聚焦企业科研融资难，在省级科技计划中设立企业联合研发基金，加大科技贷款风险补偿力度，鼓励基金以股权方式投资省内科技企业。 此外，河北省这次出台的若干措施提出，将聚焦关键核心技术，通过接榜挂帅、成果展示等方式，加强国际合作，提升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效能。继续来听冠华的报道。 十四五时期是我省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的关键时期，传统产业基础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是重要支撑。此次出台的若干措施提出，加快提升关键核心技术供给能力，推动建立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同时加快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能。河北省科技厅副厅长张永强： 聚焦钢铁、石化、装备制造等我省传统优势产业开展研究，聚焦现代通信、生物医药、碳达峰、碳中和等领域战略新兴产业，启动实施国际联合研发计划，面向全球以接榜挂帅模式组织国际创新大赛，引进国际创新团队，携手省内创新主体解决技术难题。在加快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能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加快建设省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建立科技成果供需库，不断丰富科技成果供给信息和企业技术需求信息。 再来关注城市更新方面的消息。前不久，北京市发改委批复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硬科技产业示范基地、张家湾设计小镇国际设计周永久会址、首钢科幻产业集聚区三个老旧厂房改造支撑高精尖产业发展典型项目示范区。这是北京市加强腾退空间和低效楼宇改造利用、促进高精尖产业发展政策出台以来落地的第一批试点项目，以释放高精尖产业发展空间资源。目前，北京已经初步储备了一批重点项目。这两天，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来到第一个由厂房改造的硬科技专业园区进行了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城市副中心硬科技产业示范基地内厂房的加固改造正在进行中。基地位于通州区临河里路四号院，前身是北京铝材厂厂区，2002年破产停业，闲置16年。在挑高近9米的巨大厂房中，基地总经理倪大伟说，改造项目的建筑和结构最大程度保留原有构筑物，减少破拆作业，最大限度避免产生建筑垃圾、噪音、扬尘。项目改造后将引入专业型科技服务和成果转化公司，打造全国新中式基地建设样板间，配备中式实验室、检验检测实验室，营造完善的硬科技服务生态。 硬科技呢，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成为跟硬件相关的这种科技。市委市政府呢专门的支持我们在海淀内做了一个中关村制造大街。通州的副中心科技产业示范基地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制造大街的一个升级版本，那么形成了在北京的东西的服务的方式。 建成后，基地将重点承接三城科技成果，实现就地转化，把更多好技术留在北京。未来基地年均产值有望达到30亿元以上。 现在呢，在园区内注册有将近40家企业，在成熟期间呢，我们将引入200家以上的企业，包括肢体落地和硬科技孵化的企业。现在一期呢是已经可以往外出租，二期呢已经开工，预计到明年的年中结束，实现开园。 在城市建设中，既要盘活固定资产，还要实现就业和收入的增长。这是天津滨海新区在本周四举行的“十四五”期间建设十大工程新闻发布会上传来的消息。作为十大工程中的重点项目，天津市轨道交通 Z2 线一期工程也在当天正式启动。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天津市轨道交通 Z2 线线路全长 39.26 公里，共设14座车站，一期起自滨海机场站中到北塘站，沿线主要经过滨海国际机场、滨海高新区等多个区域，将有效连接金城和滨城。Z2 线启动建设也标志着滨海新区十大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具体来看，十大工程中既有轨道交通 B1、Z2、Z4 线双港集出运体系建设，也有实施城市更新改造工程、新基建等项目。滨海新区住建委主任陈波说：“ 十大工程呢，一共安排了项目221个，大概70%以上在“十四五”期间都可以完成，总投资要超过5700亿元。”按照经营城市的理念和市场化的思路，拓宽建设投资融资的渠道， 经营城市的理念就是要在城市建设中既要盘活固定资产，还要实现就业和收入的增长。为此，滨海新区出台了华北地区第一个城市更新相关政策，以国开行、中国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以及多家央企、国企和大型民企建设单位积极参与。截至目前，已经有5个城市更新项目挂牌，2个完成协议签署。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副局长、滨海新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局长罗平说， 这5个项目大概可以实现固定资产投资200亿，政府的净收益能够超过20亿，新增就业人口约20000人。我们计划呀，明年上半年开始就要陆续启动塘沽南站、大固化、华北陶瓷城还有洋货等，大概还有5个项目将会陆续推动。 老旧小区改造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工程。前不久，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在全省“我为群众办实事”老旧小区改造主题擂台赛当中拿到了第1名。大家在为冠军点赞的同时，也有很多人好奇，复兴区的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究竟好在哪儿，妙在哪儿？河北台记者走进了复兴区，进行了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复兴区将实施主体下放至基层街道，确保改造的都是群众最急需、最期盼的项目，并且为了补上老旧小区物业管理的短板，划分了物业管理网格，推进物业服务企业入驻老旧小区管理，让老旧小区不但改得好，更要管得好，保持得住。在改善环境的同时，还注重提升社区服务。在六二社区北港院，老年人占比达60%以上，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们义务为老年人做饭，对于腿脚不灵便的老人还有送餐服务。 挺香的，你好，哈哈，谢谢你们啊。 老旧社区改造既为百姓创造宜居宜乐的空间，同时也提升内涵，营造社区文化。在桦林岭南二社区铁路文明小区，他们把闲置的旧车棚改造成了300多平米的党群综合服务中心。南二社区书记连丽， 包括社区书画室、茶室、图书阅览室，进一步丰富了居民的文化生活。 目前复兴区已经对50个老旧小区进行了改造提升，补齐养老托幼等功能短板，使之成为有特色有亮点的精品示范小区。 再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线上预约最快1分钟响应，实现从社区办公区到地铁站2到3公里的接驳。目前北京公交集团在今年推出的全国首创巡游定制公交已经覆盖了全市超过50个社区，为超过30万人次提供了出行服务。本月小红门区域、总部基地区域、永丰产业园和回龙观等4个区域巡游定制公交陆续开通，为市民乘客短途出行提供了更多选择。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艳婷的报道。 早上7:20，天色微亮，一辆12座的红色巡游公交车在红博家园1期 A 区小区门口短暂停留，载上提前线上预约的3位乘客后，很快开往大约1.5公里外的小红门地铁站。 从小区门口出来了之后，直接可以到达地铁。如果走路的话，可能10几分钟吧。共享单车冬天骑起来比较冷嘛。 提前预定，知道它的时间点过来就挺方便的。 不到5分钟，巡游公交车就停在了小红门地铁站地口外。刚试运营1周的小红门区域巡游定制公交覆盖了周边6个小区。明智慧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业务总监詹旭春介绍，巡游定制公交在一定区域范围内设置了固定的站点，乘客可以在这些站点中自由预约上下车区域，车辆在行驶过程中通过算法自动匹配沿途订单，设计最合理的路线，基本实现了地铁站往返小区、写字楼的门到门服务。线路票价在5元左右。 通过北京定制公交 APP 的小程序上预约，提前1天来预定。 已经预约的乘客在预约时间前后15分钟之内都可以乘坐巡游公交车。今年北京公交集团推出的全国首创巡游定制公交，目前已覆盖了全市超过50个社区，为超过30万人次提供了出行服务。明智慧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滕德义表示， 这个月还会在回龙观和永丰产业园开更多的区域，我们也在考虑扩大辐射的范围，在人流比较密集的地方，我们比用大型车辆，希望满足包括早晚购物啊、就医啊、接送小孩这些场景，更多的方便市民的出行。 在医疗方面，现场挂号排一次队，检查缴费排一次队，最后取药再排一次队，这样折腾的就医体验，相信不少人都曾经遇到过。最近一段时间，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的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石景山医院以及广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陆续上线了先诊疗后付费的信用医疗新模式，为患者节省了不少时间，也让急诊真正的急了起来。本周五，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到石景山医院进行了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上午就诊高峰时段，记者在石景山医院门诊大厅内看到挂号缴费窗口排队的队伍并不长，八台信用加医疗自助服务一体机分流了一部分患者。就诊患者邵女士说， 挂完号我就去看病，大夫开完药我就去直接结算，至少省了有半个小时。 尽管移动支付、智能自助设备已经在医院有了不少应用，但诊间支付、急诊不及的就医痛点依然存在。为此，石景山医院今年十月起率先在急症患者需多次缴费的科室开通信用医疗，极大优化了急重症诊疗流程。石景山医院院长刘鹏说， 我们最近两个月实际使用500多人，每个病人减少排队15分钟时间，如果对急诊效果更明显，它可以降低死亡率，降低致残率，这个老人不会用手机，那么他子女可以绑定，回家以后子女带教都没问题，为疫情防控减少传染的风险性更有很大的作用。 而如果信用就医患者超出48小时没有缴费，保险公司也会向医院先行赔付，再向欠费用户追缴，催收后3个月内仍未补缴的用户将被列入信用医疗失信名单，并同步给人民银行个人征信系统。截止到10月31号，全市已经有超过1.7万名市民申请开通信用就医，信用结算总金额近240万元，患者总体满意度达到96.5%。 对于家政服务行业来说，每年从10月份开始到年底是旺季，家政服务的需求猛增。河北综合广播记者走访各地家政市场发现，进入12月份之后，家政服务需求出现了明显的增长，其中对月嫂、育儿方面的需求尤为突出。此外，雇主对服务人员素质的要求也在提高。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进入12月，省会家政市场火热起来，省内多地家政市场的业务量都在增加。4号，记者在邢台爱纳家政服务公司看到，前来咨询预约家政服务的市民接连不断。公司副总尹社霞， 比原来要增加了30%左右。保洁是比较随机的，就这段时间还多一点。养老跟那个育儿这段时间也不少，点扎堆儿。 随着三胎政策放开，我省各地家政市场近期对月嫂、照顾小孩的保姆需求量都比较大。家政服务需求增大的同时，雇主对家政服务人员的素质和专业技能要求也越来越高。秦皇岛上城家政服务公司总经理屈国红， 以前找阿姨人品好的就行，现在能提出来好多很具体的要求，养老跟育婴什么的，我们基本上就是往菜刀式的这样的培训来转了。 因为雇主对保姆的要求逐渐提高，部分地区今年保姆的价格也比往年有所上涨。省会红雁家政中心负责人马媛媛， 比以前更要专业化一点，多办过培训班，他们也都学习过。正常的话，做卫生做饭大概涨500到1000这样子吧，低于3000没人干，一般都是3000到3500。年轻一点的家庭，他要求的比较高一点的阿姨的工资呢，达到了4000到4500。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5000米山地长跑，1000米障碍物跨越，150米垂直高度攀登，这不是一个全能运动员的训练过程，它只是一群山区孩子每天早上上学的必经之路。献出你的爱，点亮他们的人生之路。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继续来关注3D热点。 11月份北京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也就是 CPI 环比持平，同比上涨 2.4%。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在本周五发布的数据显示，食品价格的涨幅比上个月回落了 3.3 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上涨约 0.31 个百分点。相关负责人分析，随着南方菜陆续上市，蔬菜价格逐步回落，与上个月相比，鲜菜价格上涨了 6.7%， 涨幅回落 27.2 个百分点。 当前正值冬季蔬菜生产供应关键期，河北省廊坊市的多种果蔬长势良好。据了解，当地多措并举抓好蔬菜生产，确保环京津区域供应不断档。来听廊坊台记者丁晨的报道。 走进固安县顺斋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蔬菜大棚，绿油油的水培韭菜长势喜人，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收割。与传统韭菜栽培相比，水培韭菜生长迅速，一年能割10茬至12茬。同时，水培韭菜营养液可全自动循环，解决了农药残留问题。目前合作社内设施蔬菜种植面积达1000亩，共种植绿色蔬菜品类20种。合作社棚区负责人温建明： 我们园区主要种植生菜、茼蒿、黄瓜、西红柿等，目前日产能达到2000到3000公斤左右。我们采用无公害技术，黄栏板、防虫网、蜜蜂授粉等，保证咱们的蔬菜绿色、健康、无公害。 在永清县水培蔬菜种植基地的大棚里，油菜、韭菜、小萝卜等16种水培叶菜长势喜人。基地生产的水培蔬菜常年直供北京大型超市，日销售额达2万多元。种植户薛金宇： 从种植到生产到销售，都有技术人员和销售人员上门服务。明年我们想继续扩大种植面积，增加种植品种。 目前廊坊重点打造了61万亩设施果蔬生产基地，培育了原味番茄、无药黄瓜、福山大桃等19种特色农产品，创建了3个省级、15个市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特优区项目新增果蔬生产能力2.7万吨左右，年新增总产值2亿元以上。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服务已经覆盖全国。据国家医保局最新消息显示，目前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服务已经接入5.29万家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基本实现定点医院的全覆盖以及每个县至少有一家联网定点医院的目标。今年1到11月份，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397.62万人次，人均减少垫付1.41万元。 从本周五开始，驾驶证电子化、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交管12123 APP 核发货车电子通行码、交通事故证据材料网上查阅4项公安交管便利措施在全国全面推行。据了解，目前驾驶证电子化已经覆盖了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200个城市。目前已经有5000多万名驾驶人领取电子驾驶证，实现手机在线亮证。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这个周末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我国大部分地区将出现4到8摄氏度的降温，并伴有4到5级的偏北风。其中新疆北部、内蒙古中东部、吉林、黑龙江等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10到14摄氏度，局地可能会超过16摄氏度。周五的晚间到周六，新疆、陕甘宁、晋蒙、东北地区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小到中雪，局地会有大雪或暴雪。提醒需要外出的朋友，及时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做好防寒保暖工作。 接下来关注一组与航天科技相关的信息。本周五上午8点11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主要用于开展空间环境探测以及新技术试验验证的实践6号0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据了解，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400次飞行。 从1970年长征1号运载火箭第一飞至今，长征火箭在51年间实施了我国 92.1% 的航天发射任务，先后将700多个航天器送入太空，发射的成功率为 96.25%。 在400次发射里，前三个100次分别用时37年、7年半和4年多，而最新的100次从2019年3月10号至今仅用了33个月。 其中在最近的100次发射中，长征火箭将我国第一个空间站核心舱、嫦娥5号月球探测器、天文1号火星探测器、神舟载人飞船、天舟货运飞船、北斗3号导航卫星等国之重器送入了太空。目前正在服役的11个基本型长征火箭具备发射低、中、高不同地球轨道和不同类型航天器的能力，并能支撑无人深空探测。 此外，在最近的100次发射当中，还涌现出了长征5号 B、长征7号甲、长征8号等新成员。长征运载火箭家族不断壮大，为中国航天探索宇宙提供了更多可能。旭月航天科技集团有关专家介绍，目前新一代的载人运载火箭、重型运载火箭等正在按照计划开展研制，将有力推动探月工程四期、小行星探测、木星探测、载人月球探测、首次火星采样等航天重大工程开展。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疫情。12月9号，英国卫报网站报道，科学家发现更难追踪的隐形版奥密克戎毒株。科学家们说，他们发现了一种隐形版的奥密克戎毒株，常用的聚合酶链式反应检测无法将其与其他的变异毒株区分开来。当前，公共卫生官员使用另一种检测方法来快速了解它在全球的传播状况。 一些研究人员非正式地称这种新变体为隐形的奥密克戎。尽管它仍然属于奥密克戎，但与之前发现的奥密克戎存在巨大的基因差异。如果它迅速传播，就有可能被定性为新的关切变异株。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尼加拉瓜9号宣布与台湾断交。尼加拉瓜外交部长蒙卡达当天表示，尼加拉瓜共和国政府宣布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尼加拉瓜共和国政府与台湾断交，将停止一切官方往来。 在尼加拉瓜宣布与台湾断交短短3.5小时之后，中国与尼加拉瓜在天津签署联合公报，宣布相互承认并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0号表示，尼方不设任何前提的同中国复交，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 随着尼加拉瓜与台湾断交，至此台当局仅剩14个所谓的邦交国，分别是瑙鲁、帕劳、图瓦卢、马绍尔群岛、伯利兹、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巴拉圭、圣卢西亚、圣基茨和尼维斯、斯威士兰、梵蒂冈。 12月9号，继法国政府的体育部长表示不会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后，法国总统马克龙也于当天明确表示，本国不打算加入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阵营。他认为，任何此类行为都是没有意义的，仅仅是做做样子的作秀行为罢了。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再来关注冬奥和体育资讯。北京时间12月10号，国际滑联官方公布了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席位分配结果，东道主中国队实现满额参赛，另外一个全部实现男女满额的是荷兰队。 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门票参考本赛季4站世界杯的成绩，中国队凭借东道主身份在每个单项直接获得一个席位，经过运动员的努力拼搏，中国队在6个个人单项、每个单项3个名额以及3个接力项目全部实现满额参赛。据了解，共有23个国家获得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的参赛资格。 随着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日益临近，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无线电安全保障团队在做好赛区电磁环境监测、及时排查不明信号、确保赛时用品安全的同时，还要对赛区内辐射电波的大功率设备进行排查，保障赛事顺利进行。来听河北台记者马艳婷的报道。 冬奥会期间，对无线电发射设备有着严格的管理规定。获得无线电设备频率使用许可的用户，在设备进入奥运场馆或特殊控制区域使用前，应经过检验并粘贴专用标签。而大功率辐射无线电波的设备对场馆内电磁环境有干扰隐患，需要进行电磁环境测试。张家口冬奥村无线电设备检测工程师索阳解释说， 大功率高频设备输出的能量是非常强，工作期间能形成高频辐射，这个也是非常强大的，有时候会严重影响到周围的电子仪器、精密仪表的正常工作，对通讯信号参数测试造成严重的影响，使周围的这个所有设备不能正常的工作。 张家口冬奥村无线电设备检测工程师袁新书， 这些设备虽然无需进行无线电频率申请，但是在进入奥运赛场之前和特殊控制区域之前呢，需要向无线电管理机构进行报备，并由无线电管理机构进行电磁环境测试。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幕在即，对于中国冰雪运动在普通人当中的普及与发展具有巨大的带动作用。 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正在从愿景逐渐走向现实。近日，北京市门头沟区大峪中学的冰雪实践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王楚烟的报道。 亮丽的背景板，整齐的滑雪装备，蓄势待发的同学们。北京市大峪中学一堂特别的滑雪大课堂在校外滑雪场进行着。从前寂静的雪场，如今到处洋溢着师生们的欢声笑语。来自新疆的迪丽娜兹说，学校组织的滑雪大课堂让她第一次对滑雪充满兴趣。 刚开始真的很难，就是学不会，但是那个教练从怎么样把那个雪板固定住，然后到怎么滑下去，怎么减速，怎么加速，身体的那个位置，就是很细心的，就是一点一点去教我们。后面到下午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学会了，很轻松就可以从上面就滑下来，然后觉得很有成就感。 与迪丽娜兹喜欢滑雪不同，大峪中学的石梦飞对于学校的速滑社团情有独钟。他告诉记者， 滑起来超越别人的时候，那种心里是没法描述那种感觉。然后拿到奖项时，拿名次之后，会感觉特别的兴奋喜悦。我每次比上一次成绩快的时候，会难以描述那种兴奋。 作为全国冰雪特色校，在大峪中学，越来越多以前对冰雪运动十分陌生的孩子，现在对于冰壶玩法、冰球规则、滑雪技巧等如数家珍。这得益于大峪中学丰富多彩的迎冬奥冰雪活动以及系列的冰雪课程。副校长杨勇介绍， 学校呢就开展了旱地冰球活动，建了轮滑队，带部分同学去冰壶馆进行了一些体验。 随着冬奥会日益临近，相约北京系列测试活动也渐渐尾声。在本月底，最后一项测试活动冬季两项国际训练周即将在张家口赛区启动。 冬季两项是一项将越野滑雪和射击两种特点不同的竞赛项目结合在一起的运动。北京冬奥会上，冬季两项将产生11枚金牌，其中首枚金牌将于开幕日后的第一个比赛日，也就是2月5号傍晚产生。 国际排联最近公布了2022年世界女排联赛的分组和赛程安排，这将是中国女排在巴黎奥运周期间的第一次亮相。2022年女排世联赛将举行3站分站赛，16支参赛队伍每站比赛分成2组。 女排世联赛将是中国女排在巴黎奥运周期的亮相之战，也是备战明年女排世锦赛、杭州亚运会的重要实战机会。不过，自郎平卸任之后，目前中国女排的新任主帅尚未确定，而且朱婷、张常宁两大主力因为治疗伤势或将缺席一段时间。中国女排亟待解决眼下面临的这些问题。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本周五，2021年冰雪旅游季在北京市延庆区冬奥小镇张山营世界葡萄博览园启动。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区的所在地，张山营镇冰雪旅游资源丰富。今年的冬奥小镇冰雪欢乐季将推出长城内外杯、第一届冰雪亲子运动会、冬奥火炬传递、民宿过大年等多项主题活动，将会持续到明年的2月底。 据微博东城文旅消息，钟鼓楼文保所将从2021年的12月13号起对鼓楼进行封闭改造，暂停对外开放，具体开放时间也将另行通知。 随着线下演出有序恢复，岁末年尾的天津城又将迎来一场场文艺盛宴，儿童剧、传统戏剧琳琅满目的文艺大餐将轮番上演。 12月10号、11号、12月25号、26号，天津市儿童艺术剧院演出的大型芭蕾儿童剧《胡桃夹子》和儿童音乐歌舞剧《猫鼠新传》将分别亮相光华剧院连演2场。12月18号，描写家庭亲情幽默故事以及儿童成长趣事的儿童剧《大耳朵图图》将在金湾大剧院上演。 另外，近期包括评剧、河北梆子经典剧目在内的多项演出也将亮相天津，并且都支持文汇卡优惠购票。其中12月12号，天津市评剧白派剧团的经典评剧剧目《杨三姐告状》将在天津海河剧院上演。12月17号和18号，天津河北梆子剧院将在中国大戏院为天津戏友分别演绎《杨门女将》和《何凤群》的经典传奇。 国产动画片最近几年发展迅速，尤其是《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大卖，让人对国产动画片的前景充满了信心。但遗憾的是，几乎所有卖座的国产动画片都取材于神话故事，立足于现实主义题材的动画片非常少。《雄狮少年》作为少有的现实主义题材动画电影，12月17号全国上映。